耳边的音乐叫做 The Missing Piece， 失落的一角，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点点的失落感，同时也能够激发我们一些对于阅读理解相关的期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进行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 The Missing Piece， 这是来自于 Dahmik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一一为您送出。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开启一下这样的一种音乐中的梦境，做一个追梦人 Dreamers， 来自于 Arrowed featuring Satwaya，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跟我们一起沉醉。 非常惬意的音乐，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这是一张晚间放松的音乐，当然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去聆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音乐当中轻轻的能够听到一些简单的节奏和简单的乐器的组合，但就是这样的一种简单的音乐质感，能够激发起更多重的、更多元化的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态度的元素，温馨而且动情。如果有机会的话，戴上耳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一下 chill out 持放音乐，感悟我们的生活。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音乐内容。 Close my eyes, 闭上双眼，告诉你可以逃离这个世界，来自于 Escape by Night Rhythm Man。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Close My Eyes。 当我们闭上双眼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很多我们在睁眼时候根本你想象不到也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很抽象，也可以很具象，当然也可以很虚无缥缈，也可能它非常的真实，一切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这个时候睁开双眼的话，给自己来做一个心灵的较早。Pride Morning by Fred No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Pride Morning。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X。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耳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叫个早， Friday Morning 来自于 Fredo。 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连续收听两首音乐，来自于 Aris DJ 带给我们的 The Life You Love 以及 Too Late Featuring Mirana Opel。 我们用音乐继续给自己来一些迟放的沉醉咯，我们可以聆听这样的一种顶级的环境音乐，每一首都可以喂饱你的耳朵。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戴上耳机了吗？沉浸在了音乐的生活当中没有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Chill Out 持放音乐类型。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音乐列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查询方式。 So come your man， 来自 Loose Trail 带给我们的 The PrinceWe pay for love， 我们可以给自己钟爱的那个人送出更多的爱意。欢迎各位，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Martin Price Balaski 带给我们的 Echoes from Sahara 撒哈拉的回响。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漫步在或者是徜徉在撒哈拉沙漠上面，去感受一下埃及的古老文化，去感受一下这沙山底下能够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世界，去畅想，给自己心中打一些问号，可以增加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探索欲望。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探索这个世界。 Discovery the world Love without the answer 来自于 Alina Nic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你还有点状况外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在意这些，就静静的听下去就好了。用音乐给自己多一些的沉醉和多一些的休闲体验，温馨而动情。Alina Nice, Love Without the Answer。当然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潮流电子音乐，节奏不断，节奏驾到。

欢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今天呢，我们耳边的音乐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drum and bass 风格的电子音乐和舞曲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Sam Sam。 那他呢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整个的将近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内容，都是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那到底什么叫做 drum and bass 呢？那给朋友们来做个小扫盲啊，小普及，就是 drum and bass 它就是以鼓和 bass 为主的一种电子舞曲了。音乐常常都会是那种没有什么节制的一些个 loop 这样的一种循环搞的一些气氛，而且呢很迷幻的质感，音色也走的是一些我们比较明显的低频的震撼路线。一般来讲呢 drum and bass 应该是沿用于 jungle， 那节奏上面比 jungle 要稍微单调一些，但是大多的这个 drum and bass 采用是大量的这个 vocal， 特别是女的声音，因此呢比较这个不太会给人一种一般电子音乐那种比较冰冷的疏离的感觉，一种距离的感觉。所以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赶紧去加满能量，给自己多一种体验电子音乐的可能性。 Drum and Bass 鼓和贝斯就这么简单，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hill down my spine, start to lose my mind, feel like I'm crying out, can't seem to find my way, lost without a trace, deep into the night, running out of time, don't wanna be left behind. This is Brazenet, 节奏驾到。 去听的时候对比一下，刚才是一部分的女生，然后我们又听到了一部分的男生作为 vocal 的声音在 drum and bass 当中出现。你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声音呢？你喜欢男生还是更加喜欢女生的声音多一些呢？其实听到这里，我们也要跟朋友们继续来说一下 drum and bass 它的一种音乐的节奏。它的节奏还是比较相对慢一些的，大概在150到190 BPM 之间。那听到这样类型的音乐之后呢，我们除了音乐本身的感觉，特别是听它在节奏方面的一些个处理和 bassline 的这样一种音色， drum and bass 它很注重节奏方面的玩花样，而且还有一些 bass 的表现，像是很快很快的一些碎拍，以及应用各种各样不同电子鼓或者是一些个采样而来的鼓声，这样的速度大概在150到180或190之间的一种 BPM 的速率。下面时间让我们再把那种碎的鼓点听下去，感受一下 drum and bass 的音色是什么样子的。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豪，欢迎各位。I can see the net of heaven close and hold for days I lov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Keep me from fear.Keep me from doubt, keep me from dying with the things I live without. Just give me kindness, I live from above. Just give me hope, a simple love. AJ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Cannot kill me cause my techniques are immortal. As long as the people feel me, my legacy will continue killing me. Not the solution, found my bird, I'm fully focused on this world.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我们的节奏驾到，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 drum and bass， 非常标准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类型啦。刚刚我们也提到他说这样一个 drum and bass 的风格多用一些比较碎的音色，没错，比方说像是这种鼓边的敲击去代替一下中高音的鼓的音色，感觉呢这种一段一段的相对的一般的舞者来讲不太能够随着这样的音乐翩翩起舞，但是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underground 的 club 当中，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不只是那些个 house deep house techno 的风格的音乐，更多还有像是 drum and bass 啊 dubstep 啊 minimal 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其他类型的比较小众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类型。那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听 drum and bass 的 vocal，听听看女生的声音陪伴着 drum and bass 该如何好听，当然也是会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Sam Sam Radio，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带来，正在放送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都是 drum and bass 风格的一种比较标准化的音乐，所以呢，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的话，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叫做标准的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风格了。很简单，那么其实呢，刚刚我们也说到很多次 drum and bass 用的音色比较的碎，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 drum and bass 它本身，还应该再往前倒一倒，了解一下 jungle 音乐。那 jungle 就是从非洲的这种丛林打击乐和现代的一种电子音乐的合成器的音乐的一种结合体， breakbeat 的变种。当然呢，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呢，也有很多的 DJ 跟制作人们，他们把 breakbeat 节拍速度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因此 jungle 就这么诞生了。特点很简单，就是呢，这个鼓点啊非常非常的稠密，并且带有一点点的唱词，而贝斯的节奏呢一般都会在主节奏的一半左右。通常内容方面我们能够听到的都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吟唱，不太深厚，但是的话我们用鼓点用节奏可以给到我们各种各样的联想。那下面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用音乐用 drum and bass 去联想一下，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标准化风格的 drum and bass 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热情光临到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当中。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Radi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drum and bass 音乐听上去很过瘾，是不是？那么这样的一种过瘾当中，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来普及一下知识了。刚刚我们提到的 drum and bass， 它的前身就是 jungle。 那 jungle 的其实是一种完全产生于英国的音乐，它呢会把一些高技术的音乐风格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以非常非常快的节奏和复拍节奏然后呢融为一体，就是我们会把 break beats 这样的碎拍融在一起。那通常呢 jungle 都会是一些演奏的曲目，大部分都会是飞快的鼓机和非常非常低沉的低音而进行的一种融合。那么像是 jungle 来讲，它也受着像是雷鬼音乐 dubstep 还有像是 R&B 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其他的高新技术的音乐的影响。那当然了，很多时候有些音乐评论家们也都会认为像是 jungle 音乐是一种 hardcore 音乐的一种这种非常现实化的反应。那跟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音乐风格一样啊， Jungle 最初呢也是一小撮音乐人们他们创造的音乐类型，但是呢在1995年之后就被一些个音乐家们进行了推广，之后被获得很多人的喜欢。那么听众们对于这样的一种 Jungle 音乐，那会儿还叫 Jungle 音乐，后来呢衍生成为了 Drum and Bass 之后，也更加赋予了 Drum and Bass 普及的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 Drum and Bass 的音乐风格，体验今天节奏驾到送给您这样的一种比较少见的音乐听感。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和相关的内容。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音乐列表，你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啊。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design. Remove these monsters in your mind, and just don't tell me what you'll find. Yeah, it won't sweat, test your body lies there. It's impossible to wake up. Don't come to your nightmare. You're listening to Razomix 节奏驾到。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没错，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我们的风格的音乐就是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融合版本。那当然了，像这样的一种融合，我们可以发现它真真正正的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非常非常正宗的 drum and bass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听感。但是下面的时间，让我跟各位听友们再来说一下，这样的一种速度是越来越快，而且节拍是越来越碎了，比较的强悍。有时候也会搭配一些刚刚我们听到过的 rap 风格的一些说唱在里边。当然，这样的一种 融合的这种 fusion 的跨界的 drum and bass 也不太像是 drum and bass 之前的一种融合方式，因为曾经以前呢在早些时期 drum and bass 里面会融合一些 jazz 还有 soul 的元素，听起来呢相对比较柔和一些，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到一些比较强悍的啊比较刚硬的这种 drum and bass 风格的电子音乐和舞曲内容了。那如果说您对这样的音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想要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放的这些音乐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一首音乐的列表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了。 OK， 那下面时间也是继续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千万不要错过更多的更加优质的音乐内容。这里就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